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郁可唯，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会今天处理同婚专法草案，而读表决确定名称为司法院释字第7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规定相同性别两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向户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立法院会上午开始处理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朝野党团立委意见不一，各有立场。经过表决，通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提出的再修正动议内容。二读条文通过，包括为落实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之施行，特制定本法，相同性别两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成立第二条，关系应以书面为之，两人以上证人签名，应由双方当事人依照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之意旨及本法，向户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法案名称表决的时候，一向表态挺同的国民党立委许玉仁对民进党团再修正动议投下了赞成票。草案第二条表决的时候，也有国民党立委柯志恩、林奕华还有林维洲投下赞成票。直接触及结婚登记的民进党团再修正动议第四条条文，也是本次最关键条文，民进党立委只有另提版本的林黛桦投下反对票。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许玉仁、陈一鸣、林奕华、李彦秀、柯志恩和许淑华都投下了赞成票，总计出席93人，66人赞成，27人反对，压倒性通过。民进党立委段盈康指控国民党立委林沧敏诈领曲棍球协会补助款，台东地检署检察官陈龙翔侦办之后认为林沧敏没有涉案，监察院却以陈龙翔侦办时认识用法存在明显重大违误通过弹劾。检察总长江惠民今天声明力挺，认为这样的弹劾已经出现寒蝉效应，势必严重侵害检察权公正行使，支持捍卫司法独立及纯净办案空间，免除政治势力报复的恐惧。江惠民指出，这次监委弹劾检察官实质侵害检察核心事项，让办案检察官产生秋后算账的恐惧感，欲请全体国民正视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重要，尤其监察权的行使应该谨守司法权与监察权的分际，不得任意侵越检察权的核心事项。江惠民强调，身为检察总长，深信检察官的对外独立性是担保检察官依法公正办案的最重要基石，本人自当全力替基层抵挡任何外来不当压力。台北地检署侦办内政部资讯中心前主任施明德办理移民署标案时，涉嫌收受贿赂，发现了林广科技公司业务串通其他厂商，以不实交易福报采购金额大约6000万，再将一款流向特定厂商之后平分。检联单位搜索约谈，将7名涉案被告移送复讯。检察官今天讯后月令分别以30万到50万元交保。检联单位发现施明德在2009年和2010年间办理标案时，涉嫌收受德标厂商跨越科技负责人李其生的贿赂。进一步查出，施明德和另一间德标厂商林网科技业务员往来密切，业务员利用标案机会与其他上游厂商共谋造假

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邀请到这个女生，就是我必须要说，一开始我对她还没有那么好奇，但是你听她的专辑之后，然后查查她这个人，你就觉得有点兴奋，今天会会她 真正有意思。 真正有意思是不是 有意思？ 就是是我们才知道吗？ 对啊， 对不 对？ 你会知道是因为就是你的长辈们一直这样跟你讲吧？ 我们 你有经历过真？ 他说我们是同辈， 我们是同辈， 对啊， 我们是同辈，你看不出来吧？ 你看起来就18岁哎， 对， 16岁吧？ 那真真，你16岁的时候样子是什么样？跟现在差不多吗？ 嗯， 所以就没有再变过了。 应该是说我越来越会打扮。 没有，我现在很仔细盯着你的那个皮肤什么什么。 你现在没有打扮啊？ 我有啊，我有化妆。 你有化妆？ 嗯。 你画了什么？ 我该画的都画了。 真正的自然妆感呢、欸？ 你眼、 oh、my God， 怎么可能？你眼线、眼影、睫毛都有画？ 哦，睫毛没有画，眼线、眼影都有。 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于佩珍珍珍同学。 大家好。 为什么对他很好奇呢？这是你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嘛？ 是。 然后之前他是演员，还得过奖的，然后演过舞台剧。然后他是歌手嘛，废话，现在发专辑，唱中文唱台语都有。然后呢，他也是瑜伽老师 哦，曾经哦， 他以前也当过要扛业绩的柜姐 哦。 然后他也是一个创作人嘛，歌都自己写的。他也是金帅干洗店的女儿， 是啊。 什么金帅干洗店？这是什么？ 你知道，因为我就在他的专辑，就是封底，就是那边啾啾啾，因为他封底就有点封起来，然后再偷看他那个感谢文章，他就感谢到那个金帅干洗店，就养育他成人的地方。我就很兴奋，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干洗店味道的人。就是干洗店有一个， 我知道那个会蛮着迷的， 对不对？我每次经过到狂吸，然后就觉得。就只是因为那个味道，对他的连结就更深，就更想了解他。所以真真是可以透露你几岁吗？还是你觉得这个是个很神秘的设定，大家自己可以想象？ 对啊，我自己就是不在意，但是我觉得基于公司的立场，应该还是 保密一下。 对对对对对。 但刚刚有个很可爱，是因为他从小就是在干洗店长大嘛，所以他就是说他会看那个客人那个来洗衣服，然后衣服挂在那边，他就想说这件衣服的人 有什么故事呢？ 对， 衣服为什么会到这里呢？这个上面白白的字到底他做了什么事？ 我如果是这个的话，就是关于洗衣店真的有太多故事可以分享，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个比较诡异，一个比较温馨的。就是有一个客人，我从小学4年级看到大衣吧，就是他只要来我们家，他都拿同一个袋子，新东阳的红色袋子。他每次都拿那个袋子，一直拿到很像我大学偶尔才回去的时候，我妈妈跟我就问我妈妈，他换袋子了没？对，他说因为太旧了，破掉他才换。 同一个吗？ 同一个。 那个纸就是纸袋， 是塑胶袋，可是他十几年来都拿那个塑胶袋来我们家拿衣服。然后那个客人他是某一个医院的院长。可是他竟然 是院长， 是院长， 数十真的是十年来如一日哎。 对啊， 所以这应该是 这是温馨还是诡异？ 这是温馨的。比较诡异的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客人，好，他是皮条客。然后他是香港来的皮条客，然后他就是，我就觉得三不五时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家店门口都会有放很多行李箱。然后就问我妈妈，我妈就说哦，是因为那个客人，那个皮条客人他的正宫要来台湾见他，所以他都会把他的小三的那个家当就是拿来我们家寄放。 好妙， 这个不算诡异，我期待是鬼故事。 好，可以，还有一个 你要什么真真都给你。 那个客人他住在林森北路，那我唯一那我只有去过一次，可是他拿来我们家洗的窗帘、床单、衣服全部都是白色。然后因为那一阵子我会陪我弟弟去送衣服，就是因为年节期间就是林森北路那边路上的客人就是抓的警察抓的 比较严， 对，所以我需要在车上雇车。然后我弟弟就跟我说，就是那个客人很酷，就是每次他去送衣服的时候永远都只看着他就是露得出一只手，然后把就是换 掉的 对拿出来或拿进去。然后他说有一次很像不小心风太大吧， 把门吹开多了一点点， 他们家全部都是白色， 全白， 超像某种就是类型小说， 这是 MV 场景才会出现的全白的画面。 对啊， 所以从小你就是一个会有很丰富想象力的女生。 可能吧， 因为我就想说，就是真真的故事有那么多，你的经历有那么多，刚刚也说到舞台剧的、电视的，然后各式各样的，到底要从哪边开始来了解真真这个人呢？ 我想先插话一下，真真呢是台湾台北市人。 对， 怎么这么突然？ 哦，因为真真的口音听起来不像台湾人。 哦，我很常被问到，我当柜姐的时候也很常被问你哪里来的？ 对啊， 对， 你打哪来的大姐？ 那为什么讲话会有个腔的感觉啊？ 我觉得是因为我其实，在3岁之前，我不太会说国语，我都是就是在外婆家，就是给外婆就是带到3岁之后，然后来台北。我觉得 那3岁之前你讲的是 台语， 客林共哦，台语。 那你讲台语敢有腔？ 其实现在讲台语我就认得诶，但是3岁进京 三岁 ，哎呦，可恶！就3岁之前是不会说国语的，可是我觉得我会就是有那个腔调，是因为我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因为我们也。就是家里做生意也没机会，就是去哪里，就是所以一直都是就是一直守在那个洗衣店，然后在洗衣店就是妈妈要么就是听广播，要么就是打开电视整天播放。然后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从小就是看琼瑶的《梅花三弄》长大的。 为什么要离开吧？ 我觉得我共鸣会那么里面，可能跟那时候，因为你。就是我上来台北，我就是待在那样子的环境，然后听那样子的声音，我觉得应该是那时候。 所以你不会因为电视，就是他讲一句，你会学一句，就是默默的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就变这样。 我没有刻意学，但是我觉得是因为一直听，一直听。 我的天哪！所以真正有一些，你其实虽然就是唱片公司不告诉就是大家你的年龄，可是你已经刚刚跟人讲了、啊，就你跟我们在同年代， 然后 梅花三弄有没有？ 琼瑶， 这个琼瑶，对，而且如果是电视儿童的话，其实现在的小孩如果是电视儿童，他的国语是绝对不标准的，因为我们的电视现在已经非常台湾化了。可是在我们成长那个年代，那个电视都还是标准音的年代， 那时候听广播也都是很标准的， 对，李济准啊、那些就讲话是字正腔圆的。了解了。 那这个对你演舞台剧会有影响吗？因为舞台剧有时候你的声线或咬字你要特别去改变。 我觉得影响并不那么大，可是有一件事情是我很弱的，就是我其实声音的控制很弱，或者 我们这边 表现性很弱， 有一个声音表现的老师在这边、 真的、 我哪里弱，哪里觉得 弱是因为虽然我演舞台剧没错，可是其实我不是主修表演，我没有那些基本功，我是主修剧本创作，可是就是我的那些经验或者是怎么演，我觉得都是靠经验慢慢累积，然后去磨合那些可能需要的技术。可是，所以就是这样子一次一次的经验，我才更知道，天哪，原来声音是需要被练习跟训练的。一拿诠释台词来讲，就是我今年3月就是跟四把椅子的导演合作，他才跟我说，就是我其实在讲每一句台词的时候的尾音都会自己莫名其妙的 fade out， 或者是为什么，因为3月那时候是在剧院演出，然后他说就是我的投射都投射不到4楼的观众，就是那不是用你本能或者是情感去带就有办法传递的那个投射。我到后面因为想要克服这个问题，然后就找到了就是 原来就是跟我一直把话，即便我现在也是，我其实的共鸣都还是比较后面、嗯。如果你真的要让那个投射传递出来的话，你真的要把它推到比较，对， 像鼻心这边吗？ 对，鼻对， 所以一种气的想象的流动这样。 嗯，可是气的想象跟流动，其实这件事情我更有意思是在录专辑的时候，嗯、因为。我虽然知道，演员拿到台词剧本是需要诠释，可是我是进录音室我才知道，歌手唱歌也需要诠释、嗯，就是对，也因为这样子我才知道，哇，原来声音是可以被练习跟训练的。虽然非常后知后觉， 可是词曲都是你的话，诠释应该不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呀、啊。 可是经过不同的编曲，那个你原本写的那个观点，或者是你要怎么样跟编曲互动，其实那会非常影响。应该这么说好了， 应该说就是我们的声音其实是一个乐器，只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它是一个乐器。嗯，而如果你要使用一个乐器，我今天拿一台 keyboard 给你弹，你会弹吗？你不会弹吗？所以你的喉咙、你的声音，就是我现在要你做不一样的音色，你会做吗？你不会做。 嗯，那时候你有说你也不是学表演出身的，你是剧本创作、嗯、那你是后来怎么进到这边开始算是比较往目前的感觉前进？ 其实因为我们北艺大的戏剧系大一刚开始是你什么东西都要学的、嗯、就是即便我那时候很害怕表演，但是也因为表演课是一个基础课、嗯、所以你就是得去尝试。嗯，可是我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感谢，就是我遇到很好的老师，他们也给我信心吧，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工作或者是别的对别的任何一件事情得到赞美过，就那时候就只有 成长过程都没有吗？ 嗯，因为我是很不会念书的，啊、对，我非常不会。 妹妹，你们家衣服洗的真的很干净哎！ 那是夸奖爸爸。哦， 妹妹，谢谢你送来，你真的是 也没有夸说妹妹你很会顾店呢，这样。 或是爸爸没有说、哦、很好，你这次出去没有被警察开单。 你怎么知道我超会逆向行驶？这真的是我以前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是我的专长，我都是写我很会逆向行驶。 专长逆向行驶。 哦、嗯，就是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没有。好像没有自信跟没有成就感的成长这样，嗯，然后一直到大学的时候， 对，但是其实还是很害怕。可是我发觉就是一次次的就是表演的经验让我找到，哇，我其实真的很喜欢挑战这件事情，我喜欢挑战我的害怕，去触碰我的害怕，然后打破那个害怕，去跟更大的未知的世界连接，对我而言，我享受这件事情。 那已经有这么多作品之后，现在的你还有那个害怕吗？它还是存在。嗯，但每一次你已经变成享受它了。 我会切换到这个角度去，在那个当下去用这样的心情去经验。 原来真真是写剧本的，难怪看他的脸书或是他的文字，就是有一种很像在看。 舒服 或者看小 说 的感觉、 啊 嗯、然后他讲一个故事也让你觉得哇、哦、那个情境，像你说唱片公司发现你，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他的说法是好像那种落叶满天飞舞，但有时候你就是会被那一片就是 只看到其中一片、 嗯、我就这么粗俗没有办法完整讲出他那一段美妙的说明。 那个不是我说的，那个是侯孝贤、嗯、他可能从某一个文学家身上就是 他说他在拍千禧慢播的时候让他想拍这样子，就是舒淇这个故事，这个女生的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他觉得漫天飞舞的落叶当中，唯有那一个大家愿意理解的注视之下，那一片落叶的生命才会被定格在那个时空里面。嗯、他想要透过这样的眼光去展开那个女孩的世界。嗯，但对我而言，我就。其实说穿了，我就是在说我幸运这件事情，我被雅神盯上、嗯、不然我觉得这个市面上的创作者其实就是漫天飞舞的落叶、嗯、大家都在等待那个机会，但为什么是我？我也觉得对啊，为什么是我？可是我觉得问那些东西就对我而言于事无补、嗯、我就是要，我觉得我要把那些 好好把握那个机会。 对、嗯、对， 所以落叶真真今天来到了多妹妹有意思。有一首歌 是定格的落叶真真、哦、 是定格的落叶真真。有一首歌的歌名 叫做《内裤的颜色》。嗯，先请珍珍介绍一下，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好了。《 内裤的颜色》其实这首歌，它是先我很有意识的想要去展开或者去触碰那个形式。 嗯， 原因是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图瓦的女歌手，她叫 Sam Cole， 她是一个会用呼麦，然后去用呼麦这个技法唱歌的。 呼麦是什么啊？ 就喉音，就是 有点像蒙古啊那种边疆民族，他会同时会发双声道的东西。 对对对，哇，嗯，对。可是用这样子的技法去唱一些民族音乐，其实不足以为奇。可是他很酷的地方是，他又把这样的技法融合在实验爵士乐或者是电子乐上。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演出的时候，其实我非常震惊，就是我觉得天啊，怎么有这么有魅力，就是又性感又有个性，然后我在聆听的当下我又很想哭。所以我就很想要去触摸，天啊，那个展现的形式那到底是什么，那个魅力是什么，我很想要自己也经验看看，然后去踩那个我还没有触碰过的那个界限。 嗯， 我就把这个想法一直带着，然后一直到2015年的前后吧，就是其实有蛮多社会现象，就是在报章媒体上面不断的被用不同的立场去解读。然后我就找到了这样的形式它可以被附着的命题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我透过这样的形式，我想说的事情是，我在试图去追寻真相的时候，但往往在追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迷失，因为不同的媒体有不同媒体的立场 法。 对对， 我打断你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如果要说这个创作的核心的话，主要是这样。对，但内裤或者是呼吸，它对我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鲜明的象征，就是象征活着这件事情。因为内裤包裹的是生殖器，然后呼吸也是，就是你活着就是有这么一口气。但对我而言，这个生命力跟真相是非常密切相辅相依的关系，所以我就用这样的隐喻来写这首歌 《内裤的颜色》。 好让你我 去回忆，踏上美好前程。诺拉琼斯。 Every thought that I ignore, now the questions at my door, it's when we begin to believe in this again. Can we believe?

欢你，就是我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有余佩珍，珍珍带她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 大家好， 这首歌曲呢叫做《原来我用错了方式说 我爱你》， 我爱你。嗯，这很直白，这首歌就在讲，原来我用错了方式 说我爱你。 嗯，有时候我想说，听到这首歌，我想说，我是不是也用错了方式来认识珍珍？ 哦、 我是说认识珍珍，因为。毕竟你知道，就像你说，现在创作人很多，然后新人很多，然后每天打开柜子，你可能听到的就是电台播的主打歌，然后一开始听到你的主打《婚礼》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他想唱什么，就是没有办法这样跟你聊的时候，就想说这到底什么样的新人，到底在干嘛？但是就是你用错方式，你没有好好坐下来，然后用正确的方式去听，然后听你讲，你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你。我看到你的那个文案里面有说到，就是因为真正感觉就是你听他唱歌，就是好像。很温柔，很平静这样子，但他很倔强。因为我看那个什么葛大伟老师也说，跟你讨论的时候想说，这个新人问题很多，那新人有时候会你知道有点客套跟不好意思， 他真没有， 他都没有。 我的名字就有一个真字， 我最帅真， 我就是真。 然后制作人说，这意见真的很多，什么都要管，那合成器也要管，那音色也要管，你什么都要管。所以这张专辑的时候，你是很硬。 没有办法不硬啊， 嗯， 原因是因为，每一个音色都代表着，就是我这首歌它要传达的命题的某种情感或者是意念， 嗯， 所以当那个音色它没有到位的时候，那个意念或者是那个情感那个画面就是出不来的， 嗯， 我没有办法放过我自己，嗯，就是对我而言，我很需要它到位。 你一磨再磨，真的磨到制作人就是。 对啊，所以这也是我很痛苦的地方，嗯，我即便知道一张专辑它再怎么样也是一个集体创作，可是我有我的执着，可是其他人也有他们的想象或者是创作空间或者是专业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试图达到一个平衡呢， 嗯， 就是这件事情是让我很痛苦的事情， 嗯， 因为你沟通就是要磨合嘛， 嗯， 磨合这件事情就必然有一个退一个进， 嗯， 那个退可能那个人就会痛啊， 嗯， 就所以我觉得我还在学习 刚刚那个痛啊，嗯，那个好迷人哦，就是我好想倒带去听，就很像我在看一出剧。 刚那个不是刻意的表演， 对， 啊， 就是真的痛啊， 那个， 所以那你对于你的演唱会规划细节那些你也会是要求这么精细的一个人吗？ 完全就不是了，原因是因为我的能力非常有限， 嗯， 我不管在唱歌上面的技术能力有限，跟我吉他弹唱的技术也能力有限，我觉得现阶段我就只能做我就只能尽力的把我会的做好，就这样， 嗯， 今天是不是就可以听到你的演唱会，对不对？ 对对，就是 是不是有点害羞？ 是啊，是啊， 不好意思，自我介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帮他介绍啊。 珍珍在今天晚上 的8点， 8点钟在哪里开唱呢？敦南 成品， 敦南成品， 对， 那是 地下二楼的那个成品的音乐的唱片行里面， 哦，唱片行里面， 对，就是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再来参加，没有兴趣完全没有关系，就是可以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也不用设限啊，你就经过你就进来，你待会儿可能下班你突然灵光一现想到，哦，我今天下午听到在哪边什么，我就可以去试试看，那都是一个 sign 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就是玛丽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蛮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需要一个你需要一个另外一个正确的 方式 一个方法，因为你把它当流行音乐听的话，你会比较没有办法理解跟知道在干嘛，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现在我们可能滥用了创作人这件事情或是创作者，比如说我现在拍个 YouTube 影片，我也叫做我自己是个创作者， 嗯， 但那些创作成分其实艺术性是有多跟少的差别的，有那个理念想要传达大跟小的问题的，有譬如说我看到一个现象我可以直接做批判，或者是我真的有把它想要转化成某一种你刚刚一直在讲的命题，然后能不能附着在其中的那一个解构跟结构的东西的，所以如果你要只是平平淡淡用一个流行音乐去听它会蛮可惜的，你会没有办法进入到它的世界。 但刚刚真正他也有强调说，你不要先听我讲了我的什么东西就来听我的。我觉得 你有一个脸书的故事，就是今天我在最后想要请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以前做了一束花、那个买花的故事，我觉得你形容的太好了。 我有点忘了， 就是他意思是说，就是以前那时候在当柜姐嘛，就包装一束花，然后就是很兴奋。我今天就是你知道那束花有我觉得它怎么摆、怎么插、怎么插，就是有我很多很多的理念跟心意在里面。 对， 就是有个男的过来说，请问这束花多少钱？ 对，然后我就一股脑儿的跟他分享，就是我在包这束花的时候，我所有的情感，或者是我的痛苦，或者是我想要传达的某种蜕变， 都讲有点太夸张。 对啊，我就是白目啊，就是因为我就想到，天哪、啊，你一定是看，我以为你可能也感受到了或看到了那些，我就把我所有的这些，在包那束花的心情就一股脑儿的跟他分享、结果他就慢慢的把那束花放回去、然后他就说我再想想，是一个很有质感的中年大叔、那时候我在搜狗的八楼还几楼，就是在那个柜上的时候，我就再也他说他等会会回来，可是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回来了。那这件事情就是更提醒了我，就是我觉得好上电台宣传，或者是未来就是听我讲故事，那真的就是一个抛砖引玉，因为大家对我这个人太陌生、可是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把我刚刚所讲的一切给抛弃，就是单纯的享受这首歌就好、因为我无意要他人就是 进入到你的世界当中。 对，因为作品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我对我而言是我提炼出来的美，但是审美这件事情是很主观的、就是你享受就享受，你不享受你也可以很自在的去找寻让你快乐的美。所以我觉得听我怎么讲你完全都是可以当耳边风。对， 当参考就好了啦。 对对对， 清清菜菜啦， 真的。 那今天最后 DJ 真真为我们选播一首歌吧，就是你知道 在专辑当中， 对对对，我们今天一开始听了婚礼嘛，内裤的颜色，原来我用错了方式说我爱你。那最后你有想要送哪一首给大家吗？ 丁酉年正月二十一。 好，为什么呢？ 结果真真给出了一个很世俗的答案，说因为他主打歌。 我很喜欢 真真， 我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曲，然后二来是，这首歌是。我觉得我并不了解死亡，但是我看着我外婆因为生病慢慢走向死亡，我看着她，我觉得她产生的那种绝望跟痛觉，然后我觉得看着她慢慢走向死亡，对于我什么忙都帮不上这件事情也让我很痛，所以我想要试着写一首歌超度那样的痛觉，或者是陪伴那样的痛觉。然后我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编曲的小雨，他又帮我把那个超度的境界又提高到一个更广的层次，所以我跟他想象，我跟他形容，就是我听到这个编曲的时候，我是感觉到原本流下来的眼泪，就是他不小心被含到嘴巴里面的时候，就变成一颗凉凉的薄荷糖，因为眼泪原本是咸的，但因为这首歌的编曲，让那个痛变成甜甜的。 最后就送这首歌给大家。如果你今天开始对真真有点好奇，想要多了解他，想要看看真真平常在干嘛，有什么活动的话， 立马被圈粉，我已经马上加入粉丝团了。 谢谢 余佩真 JenJen, J E N J E N， 不要想到吴尊，谢谢。 应该是没有人知道。 我弟弟某一个时期被大家说长得很像吴尊。 真的假的？你说那个牙龈很多肉的吴尊吗？ 吴尊就是有。 不是，他说飞轮海的吴尊。 我以为是搞笑的。世上的吴尊如此之多。今天非常谢谢 大家可以去加入他的粉丝团。 谢谢，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感谢你， 谢谢。是明白的呀，好感慨。 心无汤歌啊，心无汤歌啊。你头阴阴叫啊，归根不在的光下，风驾了斑斑，花开了这红是你走的彼一天。 这是 T.L. 张天麟的创作曲《冬青》，你就代表生命，坚毅且仁慈，温柔且刚强。跳跃的光斑在肩上嬉戏，阳光失足跌落树影间隙，我们沐着洒落下的光彩，朝向来自树梢的光束飞去。请听 T.L. 张天麟的创作曲《老树与飞行少年》。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鲁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积极改变的勇气，这次决定干脆放手。全新单曲《干脆放手》，各大数位平台全面上架。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5月20号起登场的是廖文强。 我想习惯没有你，却无法喜欢没有你，无法喜欢在大街上下意识。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 MC Hotdog 这一首 Do You Remember。 记得吗？你还记得吗？还记得那年我穿着鲜黄色的腹部，我小时候都去 TU 喝完酒的那天，靠在我的肩上说着他的孤独，那时候每个人都用 ICQ。 嘿、hey,你还记得吗？那些阿妹妹的妹妹，我兄弟带我去上豆干的屋，还有那些小姐姐大姐姐恰 baby 呀 baby， 记忆越来越模糊。嘿、hey,你还记得吗？狗脸的岁月像是卤蛇，没人管的地带没有狗仔没有谷歌，有时候怀念那个年代觉得比较简单，现在每个人都低着头唱船被搁在浅滩，现在是最好的时代却也最坏，最爆裂的时代他要你跪拜，现在抢出流量了，大家在比谁快，当静下来漫舞，我是否还是你的最爱？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记得？ 记得吗？你曾经穷到说不，是否还记得他是哪个饶舌歌手是你桌布？你说谎被抓，孩子的妈，他为你变成多酷，听妈的话气炸到发抖，你怎么又当怕怕？你最后怕了吧？我逃不出那世俗的枷锁，你这家伙为什么长不大？忘了大气化，忘了你是独行侠，就由他去吧，我是由他爵士大，每个人都想去湖人，不想再咬文嚼字，我从一开始就目中无人，地上地下都一样，有他妈在游戏里浮沉你的朋友里，有他吗？有太多其他更重要的事，不是只有 hip hop 吧，真实的世界里没有 hip hop 响，绚丽的烟火只放的噼啪响，愿你永远保持真实，像蛋堡和迪拉帕。 记得吗？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记得？ 有时百感交集却又百口莫辩，那些很远的事仿佛就在昨天，早就过了爱做梦的年纪，那就跟我一起进入爱做菜的年纪，别再说我变了，每个人都变了，在这个成长的间隔多少爱恨情仇在牵扯，珍惜每个片刻，你像是一部电影，自己的戏自己编的，转身离去的时候留下最帅气的倩影，是谁说不可兼得，鱼和熊掌我都要，鱼这场我佛都跳，只是散场后你是否记得我，又有谁的说唱你真的听得懂，想要成为传奇那就怪你逼了我，想起女儿的笑容像是弥勒佛，像在提醒着我不可能更快乐，也不可能也忧郁，所以我痛并快乐着，其他不求的由他去。 你是否记得？ 现在呢，先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FIR 的《如果你说爱我》。 沉浮在城市的角落，拥挤的空气太稀薄，流浪的恋人和手。不曾感受着 你说爱我，如果你看我眼睛说不准惶恐，心不再颤抖，仰望你的天空。如果你说爱我，如果你伸出了左手，右边的痛忘了是伤口，我愿跟着你走。 想见证 CNN 评选最美原乃与神社迷幻海天角岛大桥吗？福冈博多车站出发，山口线一日游巴士，满足你的所有愿望。详情请洽雄狮可乐旅游、易飞网、东南、大兴旅行社。 山口の魅力感じよう。 大提琴说故事。被称为点子王的大提琴家张振杰，总是有源源不绝的创意，而且每个创意都是会让人眼睛一亮。他是怎么办到的？张振杰笑着说，没有什么秘密，灵感全部来自于生活中。比如建国百年就来个百元音乐会，喜欢布袋戏就把维瓦第四季与布袋戏结合，好奇美猴王就融入德布西奏鸣曲，喜欢旅游就举办泰武阁峡谷音乐会。他还狂想地说，想到外太空去办音乐会，原因没有别的，只因为他想证明没有空气音乐就无法传播。所以他的灵感总是来自于生活，一旦有创意一定全力以赴。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立法院会今天二读表决确定相同性别两言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和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向户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台湾正式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志可以结婚登记的国家。不仅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以头条刊登这个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以快讯推播报道。挺同团体场外高喊我们可以结婚了，伴侣盟也发声明感谢民进党、时代力量以及部分国民党委员，认为台湾已经确立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国家，成功迈向历史新页。伴侣盟指出，法案最关键的第四条条文明定同性两人有权结婚登记，确认了本法为同婚专法，不是其他非婚姻的法律关系。这条条文在跨党派支持下高票通过，确保了立法院完成大法官诫命，5月24号同性别两人将能顺利登记结婚，确定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国家。幸福盟公民行动总召集人游信义认为，这是台湾民主最黑暗的一刻，连上天都为台湾哭泣。幸福盟理事长曾宪颖指出，看到民进党在多数暴力下表决通过最关键的第四条条文，幸福盟给予投下同意票的立委最严厉的谴责。去年大家一票一票投下的公投结果，立法院却这样的践踏丢弃，立委们不依照公投主文，台湾人民怎么能不愤怒？ 游新义也说，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很遗憾这些立委背离民意，过程中充满政治介入痕迹，堪称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最大的污点。中华邮政智慧物流园区招标风波人事异动延烧四天后，交通部长林佳龙今天终于出面说明。他说，这个案子透过区段征收取得土地，由政府投资250亿经费，希望能让国内厂商受惠，甚至也让国外业者进驻，但是最后却一家独得，无法发挥政策目标，主要就是标案设计不周，所以中华邮政得负最大责任。谈到撤换中华邮政董事长和总经理，林佳龙说，智慧物流园区由政府大力协助投资，无法达到政策目标，政务官当然必须负起政治责任。至于标案有没有立委和厂商施压，林佳龙说，业者明代反映的意见，交通部都该聆听重视，毕竟招标之前希望避免一家独得，所以让政务官为政策没办法落实负起责任，这也是民主政治可贵的地方。中华邮政物流中心的招租争议，董事长和总经理下台，邮政工会扬言罢工抗争。不过工会理事长吴文峰今天说，既然政府已经澄清董事长和总经理不是弊案下台，工会抗争目的已经达到。不过工会指出，既然交通部认为王国才拥有担任中华邮政董事长的能力，应该让王国才单纯的担任中华邮政董事长，不是交通部次长兼任董事长。新北市土城区知名的鼎玉炫儿肉店，前年闯入蔡兴旺、林家宝和黄伟杰三名男子，泼洒调和漆酿成大火，许姓老板娘和张姓员工两死三伤。高等法院开庭的时候，蔡兴旺道歉，并且赔偿老板娘家属100万。法院依共同杀人罪还有纵火罪判处15年，共犯林家宝13年，黄伟杰11年。民事部分，新北地方法院今天判决三人必须赔偿儿肉店的林姓老。老板还有4名儿子，861万，案子还可上诉。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87点，成为21,25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1点，来到205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78点，跌幅2.63%，287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11点，跌幅3.35%，898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6点，跌幅1.09%，2976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7点，3212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90点，来到10384点，成交金额1309亿。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桃园市、新竹市和新竹县都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台中以北、宜兰和南投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无论雨天或晴天，对 Lexus 来说，我们只关心您安全驾驭的每一天。 Lexus 免费轮胎安检为您启动，更换横滨轮胎再享85折贵宾礼遇，守护安全 ，Lexus 与您同行。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您是否还记得戏台上薛平贵与王宝钏的动人爱情呢？音乐剧《川儿》，故事原创董佳佳，作曲李哲毅，金曲歌王荒山亮，创作出属于台湾的人情味。台湾原创音乐剧《川儿》，6月1号、2号，台中国家歌剧院，购票请洽两厅院。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开麦前呢，男主持人就比他的耳朵说：“耳机声音 听不到，听不到， 给我耳机声音好吗？”我想说：“哎，有啊，有转啊，怎么会没有声音呢？到底是器材又出了什么问题吗？这样，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了呢？”我想是因为他的耳机插头根本就没有插。 不觉得我很可爱吗？ 可爱可爱，可爱死， 超可爱。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到了 Friday， 到了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诚实电影预告院，看看这礼拜有什么电影。 恐怖了，我真的觉得恐怖了。 我才觉得恐怖了，怎么这样？ 恐怖到了极点，怎样？这个礼拜是一个 deja vu 吗？是一个似曾相识再来一次吗？ 打开那个本周即将上映，哎，这些电影不是， 这不是我上礼拜全部都讲过了吗？怎么会这样啊？ 为什么啊？ 是片商集体把那个片单就都延后一个礼 拜吗？还是上礼拜你完全看错时间？ 还是大家都还是那个我看的上映表它放错时间？ 啊，你说当初看那个网站的表放错了？ 还是我们就真的太早录了？就他们其实还没有决定好什么时候要上什么。 那我们干嘛不重播上礼拜就好？ 也是可以啦，但是你知道本周就是除了就是打开以后发现，什么本周要上《捍卫任务三：全面开战》？ 那不就是上礼拜我还把它讲成 John Digweed 的吗？ 基努里维，这上礼拜我们第一部讲的、啊，那接下来越狱， 越狱不就是 Symphony？ 谁呀、啊？那个 JR 就是帅到不行，对呀、啊， 不是也讲过了吗？ 也讲过，然后再来还有一个上礼拜跳过的《狗狗的旅程》 哦，就是我们那个电台夜光奶奶最想看的电影，为了与你相聚，对啊， 对对对，为了与你相遇的感人续集，没错、 啊。 然后还有很奇怪的《异星探索》，你还记得吗？ 好像有像也就是在外面，就是你要不要跟他交换那个女的？ 没错，以及呢，上礼拜花了一阵子在讲的，就是如果这一阵子你遇到蔡明亮，你要注意，你必须要掏出钱包，因为他会向你兜售他的票。 对对对，他是实际行动，真的是人肉行动支付。 啊哈，然后还有《丑娃娃大冒险》，这是上礼拜讲过的啊。感动越是深刻，寂寞就越伤。还有。说一定要去看的，一定要去看 皮卡丘啊！ 不是，上礼拜我们就是跳过皮卡丘，我说还没，但其实上礼拜皮卡丘是上映的。 对，这时间表怎么了？ 对啊，皮卡丘真的上映，但皮卡丘的预告现在都已经上映了，所以大家要去看，也不需要再听诚实预告了嘛。 不需要很多人看皮卡丘啦， 就直接去看。然后 我觉得我会看到皮卡丘，完全是因为那个男的叫雷，那个 啊。 那个配皮卡丘的那个男生叫什么名字？五个字的， 什么 Ryan Gosling？ 不是，很像，我常常会念错。 谁啊？ 演绿光战警的那一个。 哦、Ryan Reynolds， 莱恩雷诺兹。 对对对对，就都是因为看了他上很多节目，然后很。然后就是很好笑啊，所以你听他在讲说，哎，当初我为了皮卡丘，我在想说我的声音要改变吗？然后什么的，然后都被说，其实你做自己就好了，就是之类的，就是因为他。我就开始去找皮卡丘的预告，只是为了想要听他的配音在里面到底什么样的感觉。 我没有印象我看完预告，我是在电影院里面看预告的。 哦，是啊、 哦，我对皮卡丘的印象还好，像皮卡丘是卖萌啊，就是 皮卡皮卡 皮卡。然后皮卡丘的男主角其实是我有在追的一部影集的男主角。 我以为是你朋友了，你刚刚讲那个好像是你大学同学还是怎样？皮卡丘男主角，我大学跟他修过同一堂课，这样。 没有，就是我很喜欢一部影集叫做《Bronx》，就是布鲁克林少年音乐梦。 嗯， 在讲整个嘻哈文化的起源，包括那个时候的 DJ 是怎么开始的？ 嗯， 怎么会有 DJ 这件事情？然后 DJ 在做什么？做 mashup。然后呢，在夜店里面，所以我很喜欢这一部影集。然后他是其中，他就是里面的主角了。 哦，所以你看他格外有亲切感。 对，可是他演了小智，我就觉得 what？ 他是可以听懂皮卡丘在讲什么的人哦。 好好的 Get Down Brothers 不当你，给我去当小智。 你知道皮卡丘在欧美很红哎、欸？ 在台湾现在还是很红啊， 还是很红啊， 在公车上、捷运上， 所以其实你可以演到小智，很，就像有一天你可以演小杰，你要不要演？ 你说我啊？ 巨大化之后的 哦。 这导演说，就因为你身高很高、啊，小杰巨大化之后，就那一幕，那一幕很重要，我们想要请你来演，可以吗？ 没问题，没问题，我激动。义不容辞啊！舍我其谁？ 舍我其谁？ 头发接得很高。我 想见的是哦，因为这个角色我们 casting 蛮多，就是你还是有些竞争者。 谁？ 姚明。 姚明，姚明他就做网络上梗图就好了嘛，干嘛跟我抢小智嘞？小智没有到210几吧，没有吧？小智只涨到180-190吧？ 他想说服广告主， 对啊。 那我请问我们本家有预告片可以看吗？我们都看完了。 哦，有啦，其实还是有， 还有， 还是有。本周呢，有一部电影呢叫做《极地先锋》，是我觉得本周预告片看完之后，《 极地先锋》跟《异星探险》不一样是不是？ 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嗯， 是我看预告片觉得最刺激、最好看的一部预告片。 嗯，可以，刚表情很平稳诶。 你说我啊？ 嗯， 所以应该是我预告片看了非常喜欢跟非常感动、很刺激的一部预告片啊。它是一个史上最伟大的冒险事迹的改编，它就是一个冒险家了、然后这个冒险家甚至月球上面有一个山峰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个时候呢，在大家在抢着在大航海时代的时候在抢殖民 时代， 在抢殖民地，然后比探险家嘛，我们从那时候大航海时代，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被荷兰统治、或是葡萄牙统治、西班牙统治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那些探险家他们就是幻想着就走哪里走哪里，可能会到另外地球另外一端、他们真正就是有船有科技可以做到那个想象，从地球原本是平的然后变成地球是圆的是球这件事情、好，所以他们开始去探勘去探索，然后在探索的时候呢，当然就会你一直会发现新的地方新的地方，那有一个地方比较晚被征服过，一直到现在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它都还是相较之下比较神秘的地方，那就是南极。对，所以就是这个探险家呢，他想要就是去征服南极，但你要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应该说所有先进的学科或是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其实都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做，而是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同时间同时 他们都在 很不同不一样的团队都在做同样的研究，只是比看谁先有 突破 而已。 嗯， 对，所以就这件事情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所以比如说台湾的中研院的院士们他们也是很辛苦的、就是在很多科技方面也是他们可能知道法国的某一个高等数学的地方也正在做同样研究、然后大家都是日以继夜在拼看谁先可以拼出那个成果来。那这个探险也是一样，就是一个英国团队他带了65人算是一个很完整的团队要去南极插旗，想要把南极变成英国的殖民地。那这个挪威的探险家呢，他们觉得不行，他们是很厉害的探险家，可是他们没有被征召到那个英国的团队里面，他就说我们要自己去，我们要自己组自己的探险团队过去。可是呢在组的过程当中呢，就开始会有金主告诉，因为探险这还是很现实的东西嘛，你就是要钱啊， 你需要资金， 你就是要钱。那有些资金有些金主可能背后有跟其他的势力啊，或是他自己的关系啊缘由啊，就会没有这么想要资助这一次了。然后会开始劝他说其实你知道有些事情不用当第一个等等等等，就要劝退他。然后他就跟他的伙伴说没有，我就是要当第一个。然后等于是你要欺骗你的金主们，就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你的资源又更少了，人也更少了，就更危险了，然后更何况你又是要在那边跟人家正面交锋。极地先锋在他的，虽然大家现在听起来我听就是好像有点无聊，可是他预告片真的很好看。 真的吗？不会是那种很缓慢的交涉过程、准备过程、 不是 这样子， 是那种南极突然有冰河冰川，然后你看起来很稳，然后他过去要跳过去以后啪就是一个峡谷。 哦，所以蛮多画面是在南极，他已经出发了这样。 对，后面的时候会有很多很紧张惊险刺激镜头。 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嘿呀，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耶，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呀嘿呀，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避，

觉心如刀割，还好再痛的总还是会痊愈的。如果不是太爱了，我们又拿什么去深刻人生的挫折，好在有舍就有得。曾真心付出的都会是值得的，却不能停歌，只留下所有快乐。他曾是你的选择，光是这一点就很难得，就算再不舍，至少你都经历了。幸福不是情歌，不是唱完就算了，不是一堂课，有时有不停的眼泪，有你想不到的苦涩。幸福不是情歌，不是偶尔来做客，无法被预测，它很真实的温暖你每一个时刻。 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哎，你知道呢？本周的台湾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一名， 皮卡丘， 是谁击败了《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吗？ 皮卡丘， 就是皮卡丘。 周末被皮卡丘洗版， 真的假的？ 对啊。 你的朋友们都有去看皮卡丘， 因为刚好就是因应可能之前母亲节、然后就是很多小朋友，只要家里有小朋友的人都会想要去看皮卡丘啊。 哇， 然后就算不止小朋友，大人你迷皮卡丘的你也会看皮卡丘。 哎，我的朋友们好像已经 渐渐，就是一些高知识分子咯，就是那个圈子知识量觉得自己那个含知识量很高的。 不是，因为 我真的没有看到任何人去看皮卡丘。哎，零哎 zero zero zero ですね。 啊， 没有 啊。 对啊，所以我吓一跳。 嗯，我也吓一跳。 上个段落呢讲到了这一部就是探险南极的真实故事《极地先锋》。那其实本周呢还有另外一部在2019年的时候呢拿到了奥斯卡的金像奖最佳纪录片， 嗯， 国家地理频道的这一部叫做《赤手登峰》。 嗯， 一样也是探险家的故事。然后呢他不同的跟这个南极探险不一样，是他可能是过去的那个旧的那个时代，但赤手登峰是现在这一个人 right now 他还活着。 嗯， 然后他呢就是要登爬攀岩。 嗯， 那我们现在想到的攀岩可能都是岩石上面有那个 有一颗一颗，就是你在有一些运动中心 攀岩场， 他会附一个一面墙，很多颗，你可以这样把它， 还有绑那个安全绳。 对对对， 但他的赤手登峰是他们攀的就是真实的石头，是没有人爬过的，然后那上面当然也就没有那些辅具，也没有痕迹，对，就在记录他去挑战这一个世界上算是所有探险者攀岩者的梦想，想要，因为这个石头基本上就像是一个笔直90度的垂直于地面的东西，然后又都是花岗岩， 嗯， 然后花岗岩就是 那他怎么 对，就是很硬嘛， 弄到一个 也没有办法，就是靠进去什么之类， 啊，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难爬。然后他要赤手登峰， 这是个纪录片吗？ 这是个纪录片，所以当然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热血的一面，然后他兴奋的一面，然后他之前的过往很厉害的攀爬记录，然后所以大家会有很多粉丝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去爬这个？你什么时候去爬这个？” 他应该要去跟走钢索的男人好好聊一聊。 就是你在看他们的时候，都会觉得哇，为什么有人愿意这样去？等于真的是挑战自己的生命， 嗯， 那他们其实也还是有家人，也是有老婆， 嗯， 那当然担心啊，你去挑战 你就是 你难道不难道对啊，难道不怕害怕死了或怎么办吗？可是这个世界上或是在玩极限运动的人， 嗯， 然后譬如说他们在拍滑板的影片，比如说从很高的楼然后滑楼梯，然后就做很酷很炫的动作， 嗯， 或是比如说最近我在看那个青井泽的滑雪版 snowboarder， 嗯， 他也是就是在拍那些片的时候可能你都是摔个500次1000次， 但我们看到的那个 IG 影片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呈现。 对，然后那个 IG 影片可能10秒15秒他可能拍了20-30个小时， 嗯， 然后摔到也许可能都已经手断掉休养2-3个月再回去再拍这样。 嗯， 他们就是不把身体的病痛或是死亡这件事情当做害怕一件事， 蛮了不起的，也 他们不害怕死亡， 就是你要看你要用什么角度看、啊、就是一方面是他们不害怕自己的肉体限制，或他们的心灵大过他们的肉体，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们对他们的肉体没有这么负责任，因为你就是去挑战一些很危险，就真的会危害到你生命的东西。 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在记忆里面擦去你的承诺，爱你怎么会是这个结果？别自在装坏，轻轻要的任性到没有行人走过、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自从你离开了我便 林凡一个人生活。之前在录那个娱乐乡民的时候，有一集跟我就在聊今年的电影，因为今年有非常非常多的续集电影，然后就是什么时候会出炉，已经是暑假档，暑假档可能很多就是片商你知道积极已经要攻占这个行列，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有介绍哥吉拉也要出续集电影，因为我是完全不了解哥吉拉，可是那个来宾他是 哥吉拉专家、 就是、就是会喜欢哥吉拉，然后在研究说哦哥吉拉还有几只几只几只几只、就是你知道有热情，他在讲故事的时候就特别的 库斯拉摩斯拉， 对，就会特别生动，所以被他讲一下我就想说就是哥吉拉可能以前是个坏蛋，但后来然后他现在形象变好、然后又讲到他去新宿住的那哥吉拉饭店很感动，然后就觉得下次有机会可以住住看，就被他讲的就是有点好奇哥吉拉这部电影。然后刚好前一阵子我就看到电视台什么要 播 哥 吉 拉，而且是还没开始播，是接下来这一部即将播哥吉拉、我就非常的兴奋，我就想说太好了，如果今年我要看这个续集电影哦、就先看第一部，我先感受一下、 可是你看是好莱坞翻拍版是不是， 就是我那时候看日本的那个哥吉拉、因为好莱坞翻拍版， 因为好莱坞有翻拍 哥吉拉，他就写正宗 哥 吉拉、 哦、 我就看到一开始就是你知道就水那个水面就想说哎、欸、怎么有怪怪的东西出现了，然后突然水蒸气爆开来，然后那个海啸，然后对人民、你知道日本就好像一群人就是开始组成一些什么团队 然后那个讲一下政治的那个斗争 就是可能要拍上司马屁等等之类的、然后就是又请那个科学专家来，什么生物专家说、我们研判那个应该不会上岸，大家放心，就会在水里盘旋、然后因为有人一直跳出来说我觉得那个不是海底火山爆发、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生物， 是水怪， 然后比兰家就说打骂嘞，闭嘴，你不要乱讲，然后我们就是跟民众说这是火山爆发、但后来是证明了它就是个生物嘛、然后有尾巴那边啪啪啪，然后那时候看到都是形象，我就一直还没很紧张，想说哥吉拉要来了、哥吉拉要来了，后来就哥吉拉要上岸了、当哥吉拉上岸的那一幕的时候 转台， 我就有点吓到就是那个应该还不是哥吉拉、就是其中一个生物、真的很可爱、它就是一个 神奇宝贝哦， 它就是神奇宝贝其中一只，然后好像两栖类的、然后在 像乌龟鳖的那种， 就是很难形容啊，它就是用那个腮还是什么在路上走路啊、你就一看就想啊，这么可爱这到底是 想养它 然后看完它上岸之后我就睡着了， 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孤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 林俊杰的《江南》，那本周还有什么电影吗？ 郭采洁领衔主演《我的第一任》。 我的天哪，好久没有见到郭采洁了。 很经典的一女两男之间的选择爱情故事。那在她的预告片当中呢，一开始其实走的是一个像是尼泊尔女神的那种感觉，就是尼泊尔有一个，他们有些地区还有那种库玛丽的习俗，就是有些家里面女儿生下来以后会被指定为说，哦，这就是女神，然后整个村庄人就要把这个小女娃当作神来拜，直到她出京来朝之后，会发现，哦，她是人，她不是神，然后这个。要尼泊尔女神，就这个火女神呢，就会她一辈子就是就会被供奉起来啦。对， 她是不能落地的那个 吗？对，就是那个，就是脚足不能落地的那个。对，然后这部预告片一开始就很像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她就坐在那个神坛，很多人会找她去问问题，然后就会给她答案这样子。那给的那个答案就很像我们之前在节目上面分享的，在马克信箱分享啊，那个 就是鸡同回答 SOP， 对，鸡同回答的方式。那鸡同其实有一种，他们有 SOP 是可以 回应所有的问题， 回应所有的问题。那其实如果你拿这些问题去问他的话，你基本上得到差不多的答案。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突然就变成郭采洁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 啊？那前面那一段是， 前面那一段是郭采洁小时候就是那个女娃儿吗？但是在这个预告片当中，他没有告诉你，他就直接这样一刀就剪了，噗，就这样跳过去哦。 还是不小心剪到别部了？ 我完全不理解剪这部预告片的逻辑，真的不懂。 不小心剪到别部，其实蛮嗨的。 我是真的不懂，不懂。 我记得之前有看到新闻，就是因为郭采洁已经在大陆很久，就在那边拍电影啊、拍戏剧啊，然后到这一部叫《我的第一任》， 对， 就是蛮久在台湾的新作品，所以就有人说，哇，好像是暌违不知道多久，你又可以看到，如果他开始跑宣传的话，就在台湾可以又看得到他。 会吗？他的男主角都是中国人，可是女主角跟配角们都是我们耳熟，就是很熟悉的台湾的角色这样子。感觉起来，不管是画面、运镜、出资的人，好像都还是陆方啊。那通常中国拍这种爱情电影，就是如果你以前有看过，之前在《我可能不会爱你》超红正红的时候，陈柏霖跟林依晨其实有拍过一部，然后我还有进戏院去看。 哇哦 ，combo！ 你那时候为什么进戏院去看、 我忘了为什么。 Even 我习惯了自己看电影，枕头当作你。我太痴迷在睡前听你叫我 baby， 好像感觉到你在耳边温暖的呼吸。Even 你却出现在梦里， Even 你却出现。只想你也隔着几小时飞行的距离。 I found the miles away, I can see your face through the shining stars under the same sky. I found the miles away, maybe my tears can still fall on your shoulder. I found the miles away, I've tried so hard but not to know.I thought the miles away.

笑莫名其妙的脸红心跳着话说不清楚的我，这个为你着迷也总是被你宠坏只会傻笑的人是我，想拉着你的手给你我所有，从过去现在到以后，只要你说爱我。 Cause girl， 我路过繁华街灯吹落叶的风，在每个夜晚是你的我，我收藏的梦想无奈的脆弱也只有你真的懂我，你让我心动了让我学会了付出的温柔，我想要你快乐，你是我唯一想爱的。 收拾你的美，你的温柔是水圈子里的工人，时间就这么静止，不想再次的错过你，在我心底的位置让我毫不犹豫的保留你，有人把你埋藏在我的心深处，有我在的时候天塌下来还有我顶住，别再让我不专心，让我们维持着关系，我们将不再是秘密，你是最美的风景、yeah、 你是我唯一想爱的人，成为你最爱的人，在这无止无休拥挤吵闹的星球，让我永远陪在你左右。 Yeah， 我会让你得到爱的理解，把我握得紧。你的美让我不顾一切牵着你的手，你手掌的香。 嗨，我是马克。 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跟你说声再见啦。他们是飞十号这一首《天方夜谭》。 You're awesome， 你好棒，棒棒棒棒。 周末愉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天地间，山峰之巅，前方的路。走远，一直走一千零一夜，故事情节没有终点，只想纵身蓝天，没有犹豫，没有抱怨，看不见，用心灵的光创建神秘花园，慢慢发现，慢慢发现，慢慢点亮，慢慢熄灭，这世界只是一场无尽的幻觉，盛宴如此深远，如此深远，将所有的意义都改变。我们如此有限。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早安